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76集，白若瑶一把抓住藤蔓，用蝴蝶刀砍断他们，他第一个落地，接着没有一丝迟疑，直接飞手甩出两把蝴蝶刀，这两把刀直接割断了捆着唐默和安德烈的藤蔓，傅文铎则自己挣脱了藤蔓，四人安全后，互视一眼，一起攻向白雪公主。七个小矮人曾经说过，白雪公主是全知全能的，她是黑塔的宠儿，然而这并不是说白雪公主真的什么都知道，他知道的是每个玩家的异能和玩家曾经使用过的道具。当安德烈两手拔起两棵大树砸向白雪公主时，白雪公主早有防备，迅速躲开。当傅文铎用黑色利器斩断藤蔓并一脚蹬地冲向他时，他轻轻地笑了。 我好害怕呀，你难道真的要杀了这么可爱的我吗？ 话还没说完，两棵大树疯了似的挡在白雪公主的身前，不让傅文铎攻击她。白雪公主的实战能力在红桃王后之下，唐默四人联手按理说能制服她，可这片森林却成了她的帮手。白雪公主了解每个玩家的异能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道具，唐默的异能在这片森林里几乎成了废物，他使用还我爷爷异能，白雪公主一下子就能发现并抓住这个异能不能轻易改变方向的特点，灵敏地避开。唐默使用画个圈圈诅咒你异能，还没画完圈，白雪公主便抛出武器，将唐默画了一半的圈打乱。 只要不画出那个圈，你就不能诅咒我哦，我知道的。 少女俏皮地眨眨眼，唐默眯起眼睛，翻手取出大火柴。知道异能和道具也没关系，让她没有办法躲避。四人一起攻上，处处堵住白雪公主的退路。唐默不断地找机会，想要点燃大火。他要点燃的不是白雪公主，大火柴的因果律作用，只要被他点燃的火焰不把对象燃烧殆尽，不可能熄灭。所以唐默只要点燃一棵大树，就能烧光整片森林。可这些树木狡诈极了，唐默好不容易点燃一棵小树，这棵树竟然无比主动地把自己被点燃的部分割断扔在地上。有了森林做帮手，唐默四人一时间很难拿下白雪公主，但他们也渐渐占了上风。正在这时，光线渐渐昏暗下来，太阳向地平线落去，月亮从东边的天空升起。当最后一缕阳光没入大地之下，刚刚被唐默四人追着跑的白雪公主突然停住脚步。唐默心中顿觉不妙，傅文铎反应更快一步，拉着他的手臂转身便跑，四人以最快的速度逃跑。这时那个少女缓慢地转过身，脸上是充满恶意的笑容。 不好意思，现在到了我的猎杀时刻了。 下一秒，白雪公主一脚蹬地，整个人向唐默四人冲来。唐默惊讶地说，他的速度比刚才快了一倍。安德烈躲开一击，只见白雪公主一拳头下去，三棵树接连到底，他的力气也大了很多。唐默瞳孔缩紧。游戏规则第四条，夜晚是白雪公主出门猎杀玩家的时间。谁能想到到了晚上，白雪公主的实力竟然会强上一倍。眼看白雪公主越追越紧，傅文铎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枚手榴弹，拉开扣环扔向身后。白雪公主知道玩家用过的所有道具的信息，这时候使用人类创作的武器反而比黑塔道具效果更好。果不其然，面对一个陌生的武器，白雪公主警惕地停了下来，等着东西爆炸了她才再次动身。这时唐默四人已经跑远了。漆黑的森林里回响着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，一道微弱的脚步声在森林中轻轻回荡。白雪公主哼着歌，一边寻找四个玩家的踪影，一边温柔地笑道： 人类怎么不出来和我玩了？ 我最喜欢和人类玩喽，难道你们不喜欢和我玩？ 刚才逃跑的时候，唐默和傅文铎与白若瑶走散了。唐默的后背紧紧贴着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他能清晰地听见白雪公主的脚步声在距离自己不足20米的地方。他屏住呼吸，转头看向傅文铎，几成把握？傅文铎低声说，不足五成。白雪公主知道唐默和傅文铎的所有异能以及他们用过的道具，这对玩家来说，他们的实力无疑被削弱了许多，无法出其不意地使用异能，唐默更是被削弱了大半。傅文铎凑到唐默的耳边压低声音，白天一共有2个小时。他们进入游戏后一共过去2个小时，按照黑塔正常的惯例，夜晚应该也是2个小时。唐默捏紧手指，多下去。傅文铎说，好。到了夜晚，实力突然加强的白雪公主，再加上整片森林的保护，唐默和傅文铎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黎明的来临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天色漆黑，没有一点擦亮的意思。但是唐默在心里默数着时间，傅文铎声音低沉，白天是2个小时，黑塔是绝对公平的，所以夜晚也一定是2个小时。唐默抬头看向他，他走远了。白雪公主的森林很大，当天黑了时，想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找到一个人类实在难如登天。幸好黑塔对白雪公主还没厚爱到主动帮她在森林里找人的地步，她必须自己一步步在森林里找。那脚步声越行越远，唐默渐渐松了口气。最后3分钟，唐默握住小阳伞的伞柄，与傅文铎动身，准备前往之前抓住7个小矮人的地方。在白天的时候，陈珊珊提议，如果毒死白雪公主的计划出了错漏，所有人被迫分开，就回那个地方集合。黑暗的夜色中，两道人影在弓腰前行。只剩下最后30秒，唐默和傅文铎也已经看到被捆在树上的7个小矮人，这7个侏儒叽叽喳喳地吵闹着，到这个时候还在互相埋怨，觉得自己是被同伴拖累了。然而就在唐默快要进入这片空地时，一道银铃般的笑声从他的身后响起。 呀，抓到你了哦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下意识地转身打开小阳伞，然而无数根藤蔓嗖的一声向他抓来，阻止他伤害那个美丽的少女。但傅文铎反应更快，原本唐默距离白雪公主比较近，在白雪公主说话的一刹那，傅文铎一手抓住唐默的手腕。唐默惊讶地说，傅文铎。漆黑的双眼里是深沉的颜色，傅文铎点点头，低声说，相信我。接着手臂发力，一下将唐默甩到了身后。 傅文铎！ 唐默大声喊道，可他并没有上前帮忙，只见那数十根藤蔓一下子缠住了傅文铎的左臂，他们一齐发力，很快将傅文铎向白雪公主的方向拉去。但就在这一刻，一根红色的鞭子从唐默的身侧飞出，牢牢拽住傅文铎的手臂。 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？ 柔弱的女声响起，红鞭上亮起一道浅浅的光辉，原本傅文铎被那数十根藤蔓拉得双脚嵌进地里，也无法阻止藤蔓扯走他的力道，但这根细细的鞭子仅仅是缠住他的手腕，也没表现出什么绷紧竭力的姿态，傅文铎就反过来被拉向了红鞭的方向。只见森林大树之间，一个矮个子女生手里拽着一根红鞭，将傅文铎往回拉了过来。他其实并没有用力，但只要抓住鞭子的一端就够了，因为这是一个稀有品质的因果律道具。 道具，一条恋爱了的红绳，拥有者陈珊珊，品质稀有，等级3级，攻击力极强，功能被这根红绳缠上的任何生物只要大声喊出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？因果律作用，被捆住的生物一定会被拽到拥有者身边。限制 如果被捆住的对象喊出你是个好人，效果立刻解除。备注：别看我长得像根鞭子，其实是条红绳。明明我这么可爱，可是我的上任主人却从来不肯念出咒语呢。 藤蔓根本抢不过红鞭，见状，这些藤蔓松开傅文铎，直接攻向抓着红鞭的主人。这时，白若瑶和安德烈已经回来，两人联手击退藤蔓和树木。白雪公主眯起眼睛正要攻击，忽然一道淡淡的晨光从东边的天空亮起，白雪公主一愣，接着尖叫道： 啊，天亮了，我居然通宵没睡觉，我的美容觉，我牛奶一样的皮肤，我丝绸一样的头发，我要去补个美容觉了。 走的时候，白雪公主似乎看见了那七个被绑架的小矮人，七个小矮人见到她时也激动地直喊：白雪快救救我们。可白雪公主一边捂着脸，一边尖叫着转身跑开了，压根没有救七个小矮人的念头。七个小矮人生气极了： 该死的，该死的，该死的，我就知道那个坏女人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，如果不是要吃饭，要泡澡，要打扫屋子，她才不会想起我们。 我一定要把她泡脚用的玫瑰花瓣全部换成仙人掌刺，我要在她的饭菜里倒上满满一壶苹果汁， 我要天天吹笛子，吵得他不能睡觉，变成花脸婆。 七个小矮人发泄了一通，还是气不过，到最后竟然气得哭了起来。娃娃脸青年猛地俯身，凑到一个小矮人面前，嘻嘻一笑： 你哭起来更丑了哦。 小喷嚏精愣住了，下一刻，他哭得更大声了。 为什么无论是人类还是黑男怪物都是这种欺负人的变态呀？ 众人都受了一些伤，傅文生赶忙为大家疗伤。七个小矮人终于哭到嗓子哑了，不再吭声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